再请听李多奎演唱的《玉皇后》。 啊 再请听李多奎演唱的《打龙袍》。 Thank you. 王爷您在我朝，祝我心明人。 奴婢臣见驾国太千岁， 君臣 千千岁。 老臣 见驾国太千岁， 君臣 千千岁。 好一筐忠良叫包啊，臣你为爱家什么话人该等大事安排，见我把你的官职就往上升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多奎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